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之前，我想把我们节目的首播和重播的时间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每天下午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00，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听。好，那么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昨天我们聊到了狗年邮票，那么今天我们继续了解一下有关邮票的图案，以及呢它反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主题。我们知道呢，狗在中国12生肖当中排第11，同时我们会把狗与忠诚和聪明啊紧密的联系一起。狗也被看作是家庭和事业兴旺的象征，因为狗叫的声音大家想一想是什么呢？旺旺，它和我们汉语的兴旺是一个谐音。首先看一看是12生肖排第11，这是一个第11年，其实哈，因为我们每12年一轮回，狗呢排在第11，所以用 11th year of the 12th year traditional Chinese zodiac cycle。 几个关键词给大家说出来了，首先第11年，中国12年，每12年一个轮回，这里面用 zodiac 这词我们昨天讲过了哈，大家脑子里面再想一想怎么拼呢？ Z-O-D-I-A-C zodiac， 后面是一个循环，这个词我们学过自行车吧， bicycle， 那是两个轮子，这里面呢只是一个循环，叫 cycle， C-Y-C-L-E， 合到一起这句话是 The dog is the 11th year of the 12th year traditional Chinese zodiac cycle。 后面我们通常把狗与忠诚和聪明联系到一起，联系啊这个词 associate，同时用的是被动语态 be associated with， 这个词我们一定要记住了， associate， associate 表示联系，同时呢这个词呢往往用作一个被动语态啊，所以是 be associated， 后面是一定 ed 啊， be associated withsomething。 那么这句话我们要说呢和忠诚和聪明联系起来，后面是有一定难度，叫 loyalty L-O-Y-A-L-T-Y L-O-Y-A-L-T-Y loyalty， 以及呢聪明这个词不难， clever 后面加个 N-E-S-S cleverness， it's associated with loyalty and cleverness。 同时呢狗也被看作家庭和事业兴旺的象征， The dog is also seen 被看作 as a symbol 象征 symbol S-Y-M-B-O-L symbol of a thriving 或者 successful 啊，都可以表示非常兴旺发达， T-H-R-I-V-I-N-G thriving family or business business， 记住这个单词 thriving， 大家想一想，它可以指呢一个生意，比如说特别的兴旺发达，就是这个生意做得特别好，就是 thriving， 也可以指一件事情呢受到大家的欢迎，那么说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也用这个词 thrive 是可以的。因为 it's 狗叫的声音 bark B-A-R-K bark 啊，这个词是狗叫的，比如说狗在叫 the dog is barking， 像什么的声音呢？ resembled或者说 like， 或者说呢像其他比如说呢用这个词 resemble 表示与什么什么相像相似， R-E-S-E-M-B-L-E resemble the sound of a Chinese word for prosperity。 在嘉兴那个节目当中我们学过的是富裕的这个词 prosperous， 但是今天我们学到的是它的名词形式 prosperity， 拼一下 PROSPERITY prosperity， 那么合到一起 The dog is also seen as a symbol of thriving family or business since its bark resembled the sound of Chinese word for prosperity。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邮票当中的两个图案究竟是什么。两张邮票当中有一枚啊，描绘了一只做好准备应对敌人攻击的狗，另外一枚呢是一只狗妈妈和一只小狗，它象征着家庭和睦，充满了爱意。 One of the new two-stamp set depict 或者是用的 describe 也可以啊， depict 这个词更好一表说描绘出了 D-E-P-I-C-T depict a guard dog， 这里面这个狗啊不是一般的狗， a guard dog 表示说能够防御敌人进攻的一只狗， a guard dog ready to take on enemiesTake on enemies 表示说能够应对敌人的攻击。 The other shows a mother dog and a puppy。 第二个邮票呢，它的图案呢是一只狗妈妈 mother dog and puppy P-U-P-P-Y 表示那种非常可爱的小狗哈。我们没有用 small dog 而用这个 puppy 表示说这个狗啊又小又非常的可爱。同时它是什么的象征呢？ Is a symbol 或者 symbolizing 用它的名词形式也可以， Which is symbolfor family harmony and love， 这个词再拼一下 symbol S-Y-M-B-O-L symbol 是一个图案或一个象征， for family harmony 家庭的和睦啊，这个词非常的好，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 H-A-R-M-O-N-Y harmony and love 以及爱。那么同时啊，这两枚邮票作为一个整体，因为虽然说是两枚邮票，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呢，表达了家庭幸福和国家强大的这么一个美好愿望。 The two pictures 或者 two stamps 作为一个整体呢， as a whole 啊，这个不难， as a whole 表达了 express 这个词 E-X-P-R-E-S-S express，或者呢用刚才我们讲到另外一个单词叫 depict 也可以，但是这里面呢它表示一个表达呢用这个 express 更加的准确一些，表达了一个 the wish for a happy home and a strong country。 这句话呢难度不大哈，但是大家注意一下整个句子的结构， the two picture as a whole 做一个整体， express the wish for a happy home and a strong country 强大的国家。同时我们看一看邮票的设计者是谁呢？这两枚邮票呢由98岁的周令钊老先生设计的，他是一位艺术大师。 The stamps were designed 这个词设计 by 98-year-old 周令钊 a master art， 他是一个 a master art 艺术大师，这个词 a master art。 他除了设计这个邮票之外呢，他还参与了第二、第三和第四版的人民币的设计。 Mr. Zhou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design of the second, third, and the fourth edition of yuan notes。 这句话提到了一个字 contribute to C-O-N-T-R-B-U-T-E contribute 表示说对什么什么有贡献， contribute to the design 这个设计啊。然后呢第一、第二个、第三个和第四版的人民币啊， the second, third and the fourth edition of yuan note， 这里面这个 yuan 就是人民币的那个汉语拼音 yuan， yuan note 是指这个纸币啊的设计。我把刚才我们讲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The dog is 11 year of the 12 year traditional Chinese zodiac cycle. It is commonly associated with loyalty and cleverness. The dog is also seen as a symbol of a thriving family or business since its bark resembles the sound of the Chinese word for prosperity. One of the new two-stamp setsdepicts a guard dog ready to take on enemies. The others show a mother dog and a puppy, symbolizing family harmony and love. The two pictures as a whole express the wish for a happy home and strong country. The stamps were designed by 98-year-old Zhou Lingzhou, a master art. Mr. Zhou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design of the second, third, fourth edition of Yuan Notes.那么聊完了今年的狗年邮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我们第二个环节，是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 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首先我们请来翠微小学的陆玉明同学，他给我们带来的呢是英文分享，他英文分享的题目是我的冬奥梦冰球。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Alan Liu and I am a third grade student in 翠微 Primary School. I want to tell you I like winter when I was very young and the snow for me is like a cotton candy or a lot of green clouds that I can stand onIt's very special for me, so that's why I like Winter Olympic Games very much.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I learned one popular sport of Winter Olympic Games, which is ice hockey for 2 years since 4 years old, and it gives me a very good memory. I remember when I just started to learn ice hockey, I fell again and again, but I stood up again and again too. That was a really hard time for me.My teacher told me that I was like an error man as I made it. I was so proud of myself. But after 2 years, I stopped because my teacher told me I was too thin and I failed to become a big guy. What a pity! But I still gained friendship and respect from my team members and my teachers. Now, I miss them very much.I know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will be hosted in Beijing and Zhangjiakou this time. I am very proud of my country, and I am very excited as well. I want to learn more things about Olympic Games, and I want to enjoy mo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me is that I want to become a smart Olympic Winter Games reporter. I can interview and talk with those famous athletes. Amazing! And then,I like to introduce the sport of Olympic Winter Games. Of course, this sport is I like the most ice hockey. You know, ice hockey is known for spectacular teamwork, lightning speed, and exciting plays. Let me tell you a little rule about ice hockey. There are 6 players on each team, that's 5 skaters, and 1 goaltender or goalkeeper called the goalie.Similar to soccer, players must get the puck past the opposing team's goalie into the net in order to score. And let me tell you a little history about ice hockey. Men's ice hockey became Olympic event at the Summer Games in 1920, Antwerp, Belgium. It was on the program at the first Olympic Winter Games in 1924, Germany, France.Women's ice hockey appeared 74 years later at the 1998 18th Olympic Winter Games in Nagano, Japan. So this is the sport I like the most, ice hockey. Finally, I want to speak to all the people. Go, go, go! Never give up! 听完了陆玉明同学有关冰球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欢迎刘瑞萌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他朗诵的题目是八月十五夜盆庭望月。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三年级二班的刘瑞萌，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古诗《八月十五日夜盆庭望月》，作者是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盆庭望月。唐·白居易。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园边。今年八月十五夜，盆圃沙头水管前。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昨风一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这首古诗是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当年被流放为江州司马时，睹月思乡，思人感怀万千， 从而写下了这首古诗。作者在8月15中秋之日看到相似的中秋明月，抒发了物是人非的感慨。去年的中秋节是在京城中的曲江杏园边欢度的，而今年中秋却在被贬之地盆江度过。诗中运用了对比手法，去年的欢乐之景与今日的冷清之景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些鲜明的比照中表露了作者当时的愁闷心情。谢谢大家。 感谢以上两位同学陆玉明和刘瑞萌给我们带来精彩的中英文朗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英文绘本故事，由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精彩的绘本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今天故事的题目是 When I Feel Afraid。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how to get along with your friends.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如何与朋友相处、交往方面的小故事。1, 2, 3,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When I Feel Afraid. 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当我感到害怕的时候。Sometimes I think about things that could happen. 那有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我就会自己胡思乱想一些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I might imagine things that frighten me.Like something in the dark or in my dreams. 那我可能会用自己的想象力想象一些东西来吓唬我自己。比如说吧，我可能会想象一些在黑暗里那是什么东西啊？我好害怕。或者是在我的梦里我会梦到什么可怕的东西呢？ Or I might see things that are pretend, like a spooky movie. 或者有的时候我还会看一些大家是假装模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会看一些恐怖电影。 Sometimes scary things are real. There must be fighting somewhere or people who want to hurt other people. When I think about these things, I may feel sad or angry or afraid. 那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可怕的事情那是真的真的会发生的。比如说吧，我可能会看到有些地方有的人在打架，或者有的人想去伤害其他人。每当我想到这些恐怖可怕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到非常的伤心、生气和害怕。 I'm sorry that bad things happen. When I don't know what to doI can talk to someone who cares about me. I might talk to my dad or mom or someone else in my family. 每当发生这种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到很伤心。当我不知道怎么去做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些事情告诉给那些关心我们的人听。也许我会把这件不好的事情告诉给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或者我们家里面的其他家庭成员。 I might also have a babysitter or a neighbor I can talk to. 那我还会和我身边的比如说保姆吧，或者是我的邻居一起来说一说我自己的担心和害怕。 I know people I can trust. 那么对于那些我很信任的人呢，我是非常了解他们的。 They take time with me when I need help. 那每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花些时间来陪伴我。 They listen and answer my questions. 他们会倾听并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They help me understand what is real and what is imaginary. 他们会帮助我理解什么是真实发生的，什么是幻想的。 They comfort me when I feel afraid. I feel warm and safe with them. 当我感觉到害怕的时候，他们会用语言或者肢体语言或者行为来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安心和舒服。我跟他们在一起会感觉到一种温暖和安全。 I also know community helpers I can trust. 那么对于那些我比较信任的社区服务人员，我也是非常了解的。 Nurses and doctors, 护士和医生啊。 Counselors and religious leaders, 还有辅导员以及神父啊。 Sales clerks and postal workers, 还有销售员呢，还有邮局的邮递员呢。 Police officers, firefighters and soldiers, 还有警官、消防员以及士兵们。 Bus drivers, librarians and teachers,还有巴士司机， 还有图书管理员以及老师们，这些都是我很信任的人。 They all have special jobs that help people. 那他们都有非常特殊的一项工作，就是去帮助别人啦。 When I feel worried or afraid, it helps to talk, laugh, and play with friends too. I feel better.When I am with them. 当我感觉到很担心或者很害怕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那我就会和我的朋友们一起说话、聊天、开心大笑，或者跟他们在一起玩，这有助于我去疏解心里面的一些担心和害怕。每当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会感觉自己的心里面舒服多了。 There are some things I can't change.If there is nothing I can do about my worries, I can think of other things instead. 那么对于我来说，确实有很多事情呢，我是改变不了的。那比如说，如果我确实改变不了我自己的担心、焦虑，那么我就会想一些其他的事情来代替它。 I can read books or draw pictures. I can play outdoors or take a walk. 我也会去读一些书，或者画一下画，然后去门外面玩一会儿，或者到外面去走一走。 I can make things or play games. I can sing songs. 我也可以去做一些小制作呀，或者去玩一些游戏呀，或者我还可以去唱一些歌。 All these things remind me of the good people and good things in the world. 那么所做的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来提醒我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好的事情和好的人。 I may also have a quiet place where I feel safe. 那我也会找到一个非常安静，让自己也感觉到非常安全的地方，坐下来让自己平静一下。 In my quiet place, I might tell myself something nice. 那在这个很安静的地方呢，我可以自己告诉自己一些比较好的事情。 I might take some deep breaths. 那我也会深吸几口气，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 I might say a prayer. I might think about the good things in my life. 那我也会去说一些祷告词，或者我会想一想在我生命当中发生的那些好的事情，来让我自己不再去分心想其他的事情。 I want to be strong. I want to do things I think are right, even if they seem hard. 那我想让自己变得强壮起来，我会做那些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尽管那些事情看起来很难，但我也一定要坚持去做。 When I feel afraid, I know ways to help myself feel safe. 当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害怕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自己感觉到安全。 And I know people I can trust to help me. 而且我也知道我相信的那些人，比如说爸爸妈妈，一定会来帮助我的。所以同学们、小朋友们，